民今天并不很想说，大宋国民美食家是我，吃我就是我，我真的不懂当一个老汤能有什么错，年少成名名不变经济。 好，北京时间晚上7:04，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漫游观察员松岩，欢迎松岩。 Hello， 我是今天晚上的漫游观察员，我是松岩，大家好。 嗯，大家也是第一次看到松岩，是不是？希望松岩以后可以在二次元这条路上给我们做出更多的贡献，当一个合格的观察员，好不好？ 没错。 啊，其实松岩作为一个 B 站的资深用户，最近肯定也是看过一部纪录片，一部画风非常清奇的纪录片，叫做《历史那些事》。 对，没错。当然，我一定看过这部剧，而且深深的爱上了一句话，那就是“在下东坡”。是个吃货， 也就是我们现在给大家播的这首歌，是不是？ 对，没错，非常洗脑。 没错，像很多小伙伴可能都是之前看到的纪录片，相对来说就是比较的严肃，但是我们这部纪录片呢，中间有穿插了，比如说像 MV 啊、小剧场这样非常新奇的一个形式，同时呢，也是融合了很多包括二次元文化、包括 B 站文化、包括像流行文化当中的一些梗，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听出来呢？也是有非常多的小伙伴哈，对我们这部纪录片进行了点赞、收藏和投币。那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请到了《历史那些事》的主创团队来做客直播间，他们就是《历史那些事》的解说方亮老师，欢迎方亮老师。 欢迎方亮老师。 啊，小美老师好，孙岩老师好，还有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漫游嗨翻天下的这个各位朋友们，漫游嗨翻天。 嗯 啊，我们的所有的对漫游嗨翻天， 欢迎我的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方亮老师啊！很多小伙伴在听这个纪录片的时候都说，一听方亮老师的声音就觉得想流口水。 对，没有错。 今天也是见到了本尊。同样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呢，还有我们这部纪录片的编剧吉国瑞老师。 欢迎吉国瑞老师， 大家好。 嗯，还有我们的制片人郑永生老师。 好的， 三位今天都是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呢，我们会针对这部纪录片来跟大家聊聊这个幕后的创作故事，对吧？ 对。 包括松岩会比较关心哪些方面的问题呢？ 特别想听听方老师在配音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新奇的点，因为这个配音的过程中一些文字特别的好玩，也有一些梗。想特别想听方老师聊一聊他的状态。 其实你就是想考一考方老师，是不是？ 特别期待。所以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希望能够大家一起能够快乐的聊一下我们历史创作的那些事儿。那么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的直播账号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是的，那此外呢，我们的 QQ 群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 567556693，欢迎大家进群来玩。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07，我们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我不忘记来的一号吃货，本自有名，今天并不很想说，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侦探大师 优， 正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晚上好，我来自我介绍一下，不用你来介绍了。大家好，我是今晚的漫游观察员松岩。大家好， 松岩，你进入状态有点快，现在就已经抛弃了你的搭档， 开始抢戏了。 不用你介绍我，我自己来介绍一下。 没有错，迫不及待。当然， 今天晚上要隆重请出我们的嘉宾，再次介绍一下，他们是来自实验纪录片《历史那些事》的解说方亮老师，还有编剧吉国瑞老师，以及制片人郑永生老师。再次欢迎三位， 欢 迎 三位老师。 其实我们刚刚介绍了像这种解说，还有我们的编剧，可能大家会比较好理解一些，就是来负责我们这整部纪录片的配音工作以及撰稿工作嘛。 对。 但是制片人的话，像郑老师，怎么理解您这个工种呢？ 这个，我现在能不能先活跃一下？ 好。 制片人这个工种，实际上大家可以简单的理解成两个字就好。 郑老师可以离这个，可以稍微离这个话筒近一点。 近一点啊。 就是、 让小伙伴们可以更好的听到郑老师的声音。 制片人这个工种其实就是一个管家。 嗯 嗯， 我们把它叫做什么？ 大总管， 大总管吗？ 可能比总管还要再高一级，因为总管我们剧组有总管的这个职位叫做制片主任 啊，制片主任， 制片主任是负责管所有的工种，所有的那个工作人员的，然后制片人除了这一部分之外呢，还要去监测舆情，还要去分析这个项目能不能跟市场有所共鸣，他等于是一个杰克船长 啊，杰克船长厉害了。 Captain 正， 对，这么一个角色，所以实际上是干的就是杂活。你可以看到一个制片人，如果你问他你做了什么啊，我啥都没干，但是好像每天很忙，都是些很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每个小事连起来呢就整个项目，所以他不是一个整块的。如果是编剧的话，可能他说我做了稿子，做了解说等等等等。但是制片人什么都没做， 所以说制片人的活也是很杂。 那郑老师接手这个项目之后，是不是也没怎么睡好觉啊？ 严格来说的话，是在我们的创作的时候比较的，就是不能说彻夜难眠，是有过几个晚上是没睡好的。然后在拍摄的时候，基本全是没睡好嘛，拍摄有一个多月， 很辛苦。 对，没有睡好。然后在我们成片出现之前的那一两周没有怎么睡，因为那一两周的时间是样片出来之后跟我们的预期有一点点差距，所以大家都在讨论改片子中间会有很多就自己会怀疑自己的决定是不是对的之类的，所以造成很多当时是比较忐忑的，后来播出之后就相对比较轻松，因为 好评如潮。 对，不客气地说，好评如潮，膨胀了。 而且刚才呢，郑老师也提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他也负责这个舆情的监测，所以小伙伴们，你们在这个纪录片的视频下面发的弹幕，其实我们的郑老师有偷偷的监视大家。 对，谁说了坏话我都记着 马上记在小本上。 秋后算账哈， 秋后算账。哎，但是现在已经是冬天了，没关系，这个冬天都来了，春天 第二季的秋天 还会远吗？ 不远了。 是，包括我们知道，像那个方亮老师，小伙伴们一定不会陌生，因为很多小伙伴早上是有听新闻的习惯嘛，一直都是听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包括。方老师配过的很多纪录片在 B 站上面也是非常的火， 对， 这次也是非常有幸的见到了方老师的真人，还有我们的国瑞是一名90后，但是是一名了不得的90后。国瑞是不是就是也是算自己的作品登上央视的最小的一个撰稿人？ 应该现在应该有比我还小了，但是我是因为第一部上央视的时候应该是2014年，那会儿应该还没有叫古兵器大揭秘， 古兵器大揭秘， 那2014年那会儿之前应该是没有人在我之前的， 所以 是 青年才俊啊， 所以就不客气的自称一下，反正第一位90后纪录片撰稿人吧， 就是一个不客气的剧组。 所以呢，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都是三位非常厉害的专家老师了，郑老师怎么组建的这么一个厉害的团队？ 团队组建过程相对是它是这么一个过程，我先说一下是。我们之前有同事接触了季老师这边的团队，然后季老师给了我们一个选题，就是把历史的小故事或历史的真实的故事演绎一下出来，然后我们发现这个形式和这个内容非常适合我们的用户，所以我们就进行了深度沟通。 所以初期的时候就是我要做一个面向年轻人的， 对，然后正好有这个项目非常的适合，然后我们进行沟通之后打算改成纪录片，改成纪录片的大概这过程经历了一个月时间，大概又磨出了一个形式，然后又用两个月时间把稿子写出来，拍了一个多月，拍完之后呢，是那个我们要找这个就是解说老师，然后我们选了很多那个备选，因为在我们这个平台上有很多纪录片都是方亮老师配音的嘛，所以觉得第一是有熟知度，第二是方亮老师本来就是业界资深前辈， 是， 然后我们就找方亮老师过来配了一下，而且最后结果证明我们是很对， 发现反响非常不错， 是的， 非常不错。对， 那松岩有什么样的问题？ 那我其实特别好奇的是，我想到了选题之后，我们又确定来做。那么我们是怎么来想到我们的团队都有谁，又具体来谁担任哪些职务？咱们是怎么到组到一块儿的？ 对，是这样。就是我们的合作方是那个无奇不有文化影视有限公司，他是在上造集团的旗下。上造集团大家可能不是很熟，但我提到一个导演的名字，你们一定知道，金铁木老师。 啊，金铁木老师。 对，金铁木老师 在上学的时候，金老师还有跟 我也是，我也是他的粉丝，我也是。金铁木老师当年的那个复活的军团，后来的圆明园，还有大明宫，还有那个玄奘，都是我特别喜欢的。然后我们相信有金铁木老师的团队，这个片子只要选题好， 肯定能出来，这是我们有绝对信心的。 嗯， 所以这个团队相对组建比较快， 所以有底气嘛。 对， 嗯， 对。 那我们之所以说这部《历史那些事》是一部实验性的纪录片，那它的实验性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实验性是两个方面。 嗯， 我们一般会把一个作品分成形式跟内容两个方面。 嗯， 我们先说内容吧。 嗯，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从我们国家整个纪录片发展史来看的话，最开始是，比如话说黄河好像是当时是 长江 ，对， 话说长江， 然后到后来的基本都是一些比较宏大题材的，就是我们会热血沸腾的一个东西，但还没有很少有一些人会把我一些特别鸡毛蒜皮的小故事拎出来做成纪录片，嗯，所以我们是把这东西做了，这是一个实验性。 所以想选题上从小切口， 对小切口， 嗯， 第二个是形式的实验性， 嗯， 因为在我们之前我们都知道是一个解说，然后比较缓慢或有节奏的画面，然后讲一个事儿或一件事物什么的， 嗯， 但现在是我们中间插了很多小的东西，比如说有剧场，有 MV， 嗯， 有演绎，还有我们的各种梗，这也是我们的实验性， 嗯， 两个方面，形式和内容 都是想去尽可能的做最大的一个尝试。 对， 嗯， 对。 那其实在这个纪录片上线之前，包括国瑞啊，包括方亮老师，会不会有点担心，哎，我们这个形式好像之前没有人试过，会不会不成功，会有这样的担心吗？ 对，这个是有，这个金老师来说吧，就像当时那个晚上特别好玩， 嗯， 这个第一天晚上就是要上线之前， 嗯， 然后他们几个小伙伴们就说，哎，今天上终于熬出头了，上线了，咱们去 搓一顿 吃火锅吧， 嗯， 这不是去吃烤肉吧， 改善一下生活， 然后都不是假面的粉算了，然后我去，然后但是我说本来答应他们去了，但是我想想算了吧，那天晚上我就像一个那个守候在那个待产，就是待产室门口的老父亲一样，就等着八点，那个时候7:40多就一直在那等着，忐忑不安， 嗯， 然后心神不宁， 等待着新生儿的诞生的那种焦急。 对，我们眼睁睁看着吉老师去了好几趟卫生间， 对，然后就是到了八点终于发出来了，然后20几分钟弹幕，当时很少嘛，弹幕过千了， 嗯， 然后我看到，哎，一开始没什么负面评价，哎呀，先去上个厕所吧， 放心了，嗯， 当时最多的评价是四个字，防不胜防， 对，最后广告 防不胜防是那一集的所有几乎是一个比较一致的声音， 嗯，就是满篇的弹幕飘过， 对， 防不胜防。但是现在如果大家再打开第一集去看，会发现多了很多弹幕，就是历史老师推荐来看，那个各种这个电视节目推荐来看，纸媒推荐来看，所以也是得到了很多媒体包括业内的从业的老师啊，包括业内专家的一个认可和推荐。 我们收到过反馈，有一些院校的那个老师是把我们这个片子作为一个叫什么 上课的时候 放的一个上课的素材，对，上课的素材来做， 那就给， 作为一个创新性的一个项目， 那就给大家梳理一下，我松岩给大家来总结一下，我们现在是更新了7集，对不 对？ 对， 没错。 我们看看出现在我们历史那些事当中的主要历史人物都有哪些？我们先从这一位现在已经是网红了，我的苏东坡， 对， 已经很火了，现在。 这个开头我们今天用的片头曲就是我们苏东坡， 就是他最新出的 MV 是的， 对， 包括第二集当中出现的溥仪 对， 还有我们的庄士敦，名侦探庄士敦，还有我们的杨坚，哎呀，感觉这张图， 哎，你没发现这图旁边还有个人吗？ 哎呀， 旁边还有个人吗？ 突然发现， 对呀， 郑老师，您 没有发现吗？ 您这个演艺天赋不错呀！ 哎，呀，我出道了。 这是虽然不是 C 位，但好歹是出道 了。我现在在剧里面叫乞丐老师，对， 是因为客串了这一集，所以得到了这个绰号吧？ 这其实不是客串，是实在没人了 啊！没人了，早说呀！我和松岩这 不在这儿呢，我们两个电话， 我当时是个穷组， 我们是个穷组。第二是乞丐必须得瘦，我这个形象正好符合您这个， 不行了， 没有这么帅的乞丐， 看来我该减肥了。 我以为郑老师是想讽刺一下我们的松岩，激励一下 松岩减肥，这么胖，怎么能演我们的乞丐？ 这么帅，怎么演乞丐？ 好，我们再来看看下面我们的这个隋炀帝，还有我们的隋炀帝的哥哥杨勇。包括楚庄王， 和王还天使王孙满， 还有这个大家都知道， 楚庄王秦武王嬴荡， 是举鼎魏国，包括美男花样美男何晏， 还有这个吸引了无数迷妹的嵇康，非常潇洒，在这一集当中还有秀了一下肌肉，是不是？所以大家选演员的时候，是不是也要看一下身材的？知道为什么落选了吗？宋岩， 瞬间全懂。 嗯，还有我们这个前两天刚刚更新的最新一集，是我们的乾隆皇帝爱发弹幕的乾隆同学。嗯，那刚刚看到了，虽然只有短短的七集，但是出现了很多的历史人物。刚才也提到，其实每一集选题都是有一个自己的想法和创意在的。 对，其实我刚才也特别想问，就是每一集咱们是怎么来构想这个选题的？哎，我还是挺好奇的。 我们其实我们跟导演探讨的时候有个三原则，但是这个三原则也许别人用过，叫有用、有趣和有爱。 有用、有趣和有爱。 有用是大家是大家必须是，首先它是得一个正儿八经的，对大家什么就是产生历史兴趣也好，对大家未来就是人生道路也好，或者一些就是激发一些正能量也好，就是这些东西是有一些价值的。 嗯， 然后有趣是这些故事真的很有意思。 嗯 嗯， 第三个有爱，就有爱比较，因为爱这个东西比较个人嘛，就是我喜欢的。 嗯。 我们是主要是 编剧大人，你真的好， 特权， 真是以权谋私啊！ 对，就是 嗯。 刚才姬老师是从内容方面有三个原则，其实在营销上也有两个原则。第一个是必须要熟悉， 嗯， 就是这个人物和故事你必须得知道， 嗯， 这是第一步。第二个是你还仅仅知道一点点， 嗯。 这是我们另外一个选题方向， 所以你也不能选那种大家都已经非常非常熟悉的历史人物。 对, 对， 但是你又要选择一些比较能够切入， 可以是非常熟悉的历史人物，比如说东坡大人， 嗯， 是非常熟悉， 包括乾隆， 对，非常熟悉，但我们找的是你不熟悉的那一面， 嗯， 这是两个方面， 嗯， 对。 啊，我看我们弹幕当中大家都在说啊，我要听方亮老师说话，都着急了。那方亮老师刚才也就是提到了嘛，我们都是听着方亮老师节目长大的， 没错。 然后也在 B 站上面看过很多方亮老师配的其他的知名的纪录片，非常的火呀，非常的优秀。那这次接到历史那些事这个配音任务，觉得拿到稿件之后和之前所配的纪录片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风格方面， 在这个。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当中，我特别首先要感谢咱们不忘初心啊，才能方得始终，才能继续前进，啊，我怎么讲呢？首先要感谢我们的金铁木老师， 嗯， 他呢，在这个历史那些事，在很多的这些大型纪录片上给我很多的帮助， 嗯， 啊，也是把我带进这个圈子里， 嗯， 那么让我更多的去接触这些历史题材的这种。不同内容不同风格， 嗯， 让我去感受， 嗯 啊，在这里呢我还要再说，新时代呢，其实我是老同志啊，大伙儿都觉得是听我这个节目长大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也觉得能够进到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叫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的漫游海翻天。 谢谢方老师给我们打了一 打了一波广告。所以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特别的兴奋，其实呢我也感觉到很紧张。为什么紧张呢？从事这个工作啊，播音主持工作应该有将近30多年了，按理说不应该是很紧张的， 前辈。 但是新时代啊，有很多大量的这个80后90后00后都已经成熟起来，都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个小天地了，还有很多的一些新的概念，新的词汇，啊，恰恰这些词汇是我要不断的学习的。所以我刚才在私下的时候跟我们各位朋友说，其实在这里也跟我们的漫游海翻天的这个广大的听众朋友说一声，我也要向各位青年朋友们来学习。所以呢我带着一种学习的心态走进了这叫历史那些事情，在这里呢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嗯 啊，很多这个咱们哔哩哔哩网站这个一些词汇，像点赞啊，对，你说的是一种文化，现代文化，点赞呐，啊，收藏啊， 投币、 嗯，哎，等等这些。 看我们弹幕当中哈，啊，小伙伴们说了，说饲养花二蛋同学说，我是听着方亮老师声音起床的， 哦， 那看来是早报斋的一名忠实听众。 没有吵到你们，我就很万幸了，谢谢。 每天早上都伴随着这个方老师的声音起床哈，还有我们这个涛涛说了，说哇，方老师终于开枪了，是听着方老师的纪录片一直长大的。还同时他还向方老师问了一个问题，说方老师第一次接触到这么多梗，有什么样的感想？ 嗯， 在这里呢，我也想首先，因为作为我们从事这个播音主持工作这么多年呢，首先我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概念，每一个播音员主持人首先要拿一本 词典 或者字典。 今天方老师带来了， 见识到了 各一代的我们的叫现代汉语词典，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可以展示一下吗，方老师？ 对。对， 非常的厚， 这个说实在的真的是播音员主持人需要就是遵守的这么一个， 随身带在身边的这么一个， 是非常好的习惯， 对，非常好的习惯。 可能因为我平时可能从事这个新闻工作更多一些，所以我们叫所谓的是传递啊，就上情下达的，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喉舌作用的。我们同时还有一个推广普通话作用的，所以我们每一字每一句每一个词都要准确。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梗，其实在过去好像 并不是现在这个字儿 啊，好像是用的是 发音，还是有一点发音都有一点点区别。 对，叫哏，您说的，永正老师说了，国瑞老师也强调了，这是哏。其实哏呢，在我们的现代汉语词典里头解释的是一个叫有趣的这个滑稽有趣比如相声里头有捧哏的，哎，包袱 逗哏的， 哎，现在呢就是我们解释为梗， 哎， 所以我在这里也学到了很多知识，就刚才我提到的点赞呢，收藏啊，投币，这是我想也是咱们哔哩哔哩网站的一个功能，其实就是刚才我在想到的，我们广播节目原来的主要的功能是我播你听，我说你来听， 没错， 现在更多的是互动， 是， 而互动体现在我们这个节目里头，像咱们现在的直播和哔哩哔哩网站这样也有共同的叫网融，叫融媒体啊，广播和融媒体和各种网络在一起，网络天下， 我起头你参与， 没错，而且现在我们在直播间的小伙伴们有问题还可以及时的向我们提出来，让我们方老师来回答。 是的，如果您有问题想问我们今天的方亮老师、吉国瑞老师和郑永生老师的话，大家不妨通过 B 站的漫游嗨翻天账号来给我们发来弹幕。那刚刚也说了，就是方亮老师接触到了这个纪录片之后，也是 很多心梗啊， 也是了解到了很多像二次元文化、流行文化，包括我们 B 站的一些 B 站文化，是不是？ 没错。 那在节目下半场当中呢，我们的方亮老师也会给我们现场展示这个纪录片当中的一段解说词，所以大家现在不要着急，还有上半场 还在后头， 哎，没错，那我们上半场还有一点点时间哈，刚才也说了，就是因为里面有大量的流行文化的梗，那方老师您在配音当中会怎么处理这些梗？ 其实我们碰到这个节目的时候，碰到一些特殊的一些梗的词汇的时候，一定要首先跟我们的主要的这个节目的创作人员，像永生老师啊、国热老师来探讨、来学习、来沟通，必须通过他们呢了解更多的一些知识概念。只有通过了解之后，我们才更好的去用声音去演绎、去表达、去和我们的这个哔哩哔哩网站的观众朋友们去来互动。是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方老师，当您知道一个梗真实的含义之后，会不会也会会心笑啊？原来是这个意思。 对，尤其这些梗的词汇给我来讲是非常新鲜的，我有一种感觉是老树开新花有一种时代的接地气的那种感觉那种气息。 方老师别说自己老，都很年轻 都很年轻啊，在座的我们都是 发出了年轻， 我们都是 新生代。 对 吉国瑞老师说的非常好，连溥仪都是00后。 对，1900吗？ 但是其实对国瑞来说应该是非常了解这个的，因为也是 B 站的一位资深用户。那具体的故事呢，我们就放在节目的下半场来跟大家聊。您现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我们一小段广告和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亲民接地气，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三元古传古币王致和六必居，手边的美味，身边的营养，从甜鲜到餐桌，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我是李爽，阅读对于我来说呢，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 可以让我们啊在书中啊找到我们心灵的港湾，找到我们再往前前进的台阶，提升我们的智慧，扩展我们的眼界，在书中啊探索我们生活的乐趣。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曾经有一个真诚的朋友向我求教琴曲，我没有答应。 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一时间情难自已，当晚便发生了不可描述的事情。 朕才是皇帝。 一个老饕 概括自己， 足以概括自己的一生。他， 我来告诉你们， 从前的东坡肉 应该怎么做。 这么美，一定是个男人，成了那会儿的时尚 啊！难道你们是这种关系？ 误会了， 不想再当死宅，他要去宫外看看花花世界。 都给朕滚，全都滚！ 想当年楚庄王也不过就是问问鼎而已吧， 寡人就要举鼎。 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不要忘记。 媒体朋友都拍我啊，我来接受采访，我有实话要说。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嗯 ，Hello， 大家好，再次欢迎我自己，我是今天的漫游观察员松岩。 那让我们两个再一次欢迎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他们就是来自实验纪录片《历史那些事》的主创团队啊。要介绍一下我们的解说方亮老师，欢迎方亮老师，再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好，小美老师好，松岩老师好，还有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漫游嗨翻天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还有我们哔哩哔哩网站的这些网友们。大家好， 谢谢方老师啊，又帮我们节目和 B 站打了一个一波硬光， 周到、 然后还要有请我们这部纪录片的编剧，我们的吉国瑞老师，欢迎。 大家好，大家好。 嗯，还有我们的制片人郑永生老师，欢迎郑老师。 大家好。 好，再次欢迎三位。刚才说了，就小伙伴们已经迫不及待要听一下 期待我们的方老师的。 其实刚才那个预告片就是方老师 就已经对，那个就是方老师配的音，所以说我觉得也非常的。让我脑中一醒，有一种这种声音状态特别好的感觉，感觉来到了清晨。听到方老师的报纸摘要，哇，我该起床了。所以今天特别期待方老师能够在现场，能够为小伙伴们现场配音一段解说词，这也是我今天特别期待的一个环节。 那我们方老师给我们准备的是第一集当中的，就是苏东坡那一集当中的。 对，我想着在这里啊，要说一下，简单介绍一下。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这个节目呢，我已经从事很多年，这个节目呢也是受到广大的全国听众朋友们的欢迎和喜爱。当然我能够走进我们历史那些事这样的一个哔哩哔哩网站，我们北京青年广播那漫游海翻天这么一个节目当中呢，其实呢我作为我这一个老同志来讲，也希望愿意和我们广大的青年朋友，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觉得在座的可能我自己攀个大辈儿啊，我的孩子女儿已经跟你们年龄差不多，那么我愿意跟更多的年轻人在一起，能够共同来交流，也促使我来进步，同时呢也让我们更多的这个声音呢通过老同志的声音来去演绎一下，表达一下心声啊。所以呢我当时我有自己的一种感悟，我就说我就说叫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这个事事关心。所以我觉得呢，从创作角度来讲，一定我们要处处留心接学问苏东坡我想很多人都了解， 起码我们上学的时候都学过他的诗， 对，很多的青年朋友们也都对他很了解，赤壁赋啊等等这些好的千古名句名言名句很多人都会用，很多人对他都有一种特别的一种感情但是通过历史那些事来给大家展示出来，那是很新颖的，很别具一格的所以在这个创作当中呢，我有很多的问题向两位，特别是我们的永生老师啊、国热老师来交流，在交流之后呢，我们把这些梗了解了，我们才能把这种梗用我们的自己的心声，用我们那种心里的话和大家交流起来比如说我在问我们这有一段话啊，待一会儿呢我给大家通过自己的感受跟大家去交流沟通一下比如这里头他游历赤壁做一词两赋，引来了无数点赞收藏投币我当然我了解，我也想问问两位老师，到底我们怎么去点赞，怎么去收藏怎么去投币这很新鲜对我来说很新鲜，可能对于你们来讲已经非常熟悉了 但是方老师现在已经在 B 站上有账号了 对 所以以后有机会大家可以去方老师个人账号去点赞收藏， 配音演员方亮 所以我们 头像 Q 萌，头像 Q 萌 是 搜一下， 所以在里头我也是先了解了一下，我的确不太熟悉比如说碰到五角星要点一下是吧， 就收藏 收藏嘛 收藏。 我们现在还有新的功能还要去打赏 对 这叫投币。 方老师在疯狂暗示什么 对 这个打赏是出现在直播当中的，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喜欢 我们 今天如果您喜欢我们今天在座的三位嘉宾，那大家就要好好的利用这个功能，叫做什么？ 打赏啊，没有错， 其实 开玩笑 和投币， 对，其实就是轻轻的一点， 对， 让你震惊之后有一点喜悦， 对 啊，我也是有一种那个萌动。咱们用叫差萌反差萌 反差萌 我其实特别愿意去参与这些活动可能打个赏点个赞来个收藏不费什么事情但是它有一种愉悦有一种跟你在交流沟通的那一个作用 也是一种互动方式 是 所以这我很新颖我特别喜欢看因为我真的是通过这个哔哩哔哩网站才能发现很多的青年朋友喜欢我们这个节目而且在那其实这个弹幕我第一次听说有弹幕跳跃跳跃跳跃 是 我一看的时候当时朋友给我发的微信里头哎呦我特别兴奋我说还有这么多的青年朋友还能喜欢我这一个老同志喜欢我这样的去表达哎呀我觉得特别兴奋 就是对我们的创作者来说一个小小的点赞收藏和投币其实就能让我们感到大家的支持就会干劲十足 对就是怕有些人会说那个厚颜无耻 从 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这也是 B 站弹幕当中的一个弹幕 是唐国强老师的 对 所以我就觉得特别的兴奋我觉得呢不像过去我只是闭门造车我在屋里只是自己播完音把自己的声音传递出去就可以了根本不知道还有那么多人特别感兴趣特别关注不光是我们做 专业的播音员主持人、嗯、或者是从事语言艺术、嗯、文化艺术创作的这些工作人，还有那么多的青年朋友们、 嗯、 他们喜爱、嗯、他们用自己的感受去在上面去点赞，还写上几笔、嗯、不管是什么样的评论都能够在那里一幕一幕的 出来，一目了然 啊！我以前都不知道什么叫弹幕我在那知道，包括这个音我都不会发，我弹幕还是什么、嗯、人说弹幕、嗯、 我跟方老师解决的时候是 来一段吧，说这么多 好好好、嗯、这样说多了、 啊 这 个嗯、那我们现在就有请方亮老师来跟我们现场还原一小段第一集苏东坡那集里面的一个片段，好不 好？好， 嗯，好，有请方老师。 请各位朋友多多表达你们的自己的意见，需要我再怎么去表达，你们也把你们自己的心声告诉我，我也今后继续努力。 欢迎大家多多点赞、收藏、投币。 好好好，谢谢。 好，有请方老师。 可以闭上眼睛啊。 嗯。 北宋元年，北宋元丰五年。长江岸边的湖北黄州赤壁，一位流放至此的官员面对滔滔江水，怀古伤今，感慨万千。他颔首称颂，念出了那千古绝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生总是不可以预料，三年前曾经享誉文坛、名震汴京的苏轼，在湖州知州任上曾向皇帝作表谢恩，但他的文字却被王安石手下的改革派拿来断章取义，污蔑为讽刺新政，因此苏轼被遣回京，关押在御史台等候调查处置。落满乌鸦的御史台又叫做乌台，乌台诗案由此得名。虽然胸中的苦闷和不甘日日夜夜席卷而来，但苏轼却懂得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他游历赤壁，做一词两赋，引来了无数点赞、收藏、投币。肯城东一坡，觉得还是种田适合自己。自此，东坡居士成了北宋文学史上的大 IP。更重要的是，除了创作和当官之外，苏东坡还解锁了他的新天赋，那便是吃。 哇， 简直太棒了， 你知道吗？我们弹幕当中的小伙伴已经用这个节奏风暴吧，好像是表达了对方老师的支持、嗯、方老师您知道大家说什么吗？大家说的非常简单直白， 嗯， 方亮老师说的好， 太棒了， 谢谢谢谢， 大家都已经刷起来了弹幕，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包括这个哎，我们这边还有真的有就是一直听方老师节目的听众，然后今天也是非常的惊讶，说哎，方老师怎么今天还出现在漫游汉分天？嗯，没错的，大家也可以多多来关注《历史那些事》这部纪录片哈，也是我们方老师担任解说的。同时我看我们涛涛说真苏，然后我们的 Bug Boy 说啊入戏了，已经入戏了。但我觉得就是晚上看苏东坡这一集其实是有一点点受罪的，因为好吃的太多了，就是很难抵挡住那种深夜的美食诱惑，是不是？ 对，而且我觉得配音也特别的对精神是一种享受、嗯、我觉得在晚上的时候即使不看画面，聊聊这个吃的事儿，然后听一听方老师的声音，我觉得就是特别有助于我们的睡眠、 嗯、 不管是看还是听、 那个、在 我 们剪辑剪的时候 嗯 就已经饿了、嗯， 饿得不行了， 所以你们作为主创其实也都抵挡不了这种美食诱惑，是不是、嗯、 那个片段抵挡不了。 看我们墨斗朋友说鼓掌欢呼啊！那待会儿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再让来这个方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些关于配音当中的一些小技巧、 嗯、 那我们把话题回到我们的纪录片当中。因为刚才就是郑老师也说了嘛，在纪录片里面担任的工作是特别的多，基本上就算是一个高配版的大管家这样一个角色。那每天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子呢？整个团队的工作状态？ 其实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我们的文案工作，所以案头工作的时候， 嗯， 我跟吉老师还有导演还有我们另外两个编剧， 嗯， 基本天天都是加班， 嗯， 磨这个稿子， 嗯， 每个字儿每个标点符号每一句话什么上下什么关系都要磨得特别精， 嗯， 然后基本是天天加班， 嗯， 那时候是 季老师是主笔、 嗯、 然后还有两个编剧跟他一块做、 嗯、 他是最辛苦的，我们都是出主意、 嗯、 张动嘴的、 嗯、 然后在拍摄的时候呢，最辛苦的是副导演跟导演、 嗯、 以及演员、 嗯、 我还好，因为我不干什么活， 哎，就是客串一下乞丐老师， 对， 然后 飞冰甲呀， 在现场当个监军、嗯、 所以大家也不妨从我们旧片当中找一找郑老师到底客串了多少个角色， 角色 对， 自己有数过吗？ 没数过。 你这样，你就是比如说，大家如果发现，比如说发现了郑老师客串三个角色都能找到的话，是不是要给小伙伴们一个奖品之类的？ 那肯定，我自己的写真怎么样？ 写真集都奉献出来。 完了，我刚想是不是会有人跟我们这个郑老师互动哈？既然看这个礼品的话， 这个、 嗯、再想想吧。 重量了， 开个玩笑。 然后我们在选演的演员是特别困难的，因为成本比较小，就请不起演员、 嗯， 基本是导演看着片场谁闲，直接抓谁。于是我最闲，于是就直接抓我。里面有很多我们的，包括道具、场务、 嗯、 美术都在里面有演戏，还有我们的主摄影老师都在里面演戏。 对、 嗯，所以 全方位的参与。 你看到那几个主演之外，剩下的除了姑娘，基本全是剧组的人。 啊、 嗯， 对，有姑娘也是我们的化妆小朋友。 啊， 对、 嗯，没关系，既然认识了我和松岩，第二季不用再发愁这个事情了。 对，我们可以 又一次疯狂暗示、啊、要一个角色， 我们可以 终于省钱了。 嗯，没错。 嗯， 对。 其实这个我们了解，就是吉老师也是一个 B 站的资深的用户， 非常资深的用户了。 所以说，其实当刚才方亮老师也说 刚上 B 站的时候还不叫 B 站呢。 嗯 嗯， 哇 ，B 站的前身叫 前身叫什么？你来科普一下。 一个。某公主的粉丝网 哦，大概知道是哪位公主了。 对对对，嗯，然后那时候还比较早，我们真正就是注册 B 站账号是大概2011年， 嗯， 那个 Fate Zero 更新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真正注册了 B 站的账号， 嗯， 然后反正一直用到现在， 嗯， 然后还差那么一点，应该就 LV6 了。 嗯，就是马上就是6级用户了、 对， 就是 反正但是之前一直没发过什么东西、 嗯、 除了转发抽奖之外应该也没有跟人互动过、 嗯、 但是反正就是每天靠签到还有点赞收藏投币都快 靠签到都快6级了、 嗯、所以就是一个 想象一下、嗯、 所以就是一个相对比较老的 B 站用户吧。 实际上你也是非常了解我们 B 站的这种文化、 嗯、 包括弹幕呀，包括这些我们看到的一个 就是死宅懂的我应该都懂 都懂啊、 嗯。 有人这么评价我就说你跟死宅唯一的区别就是可能你有工作吧 所以那您是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您是怎么充分的把我们这个二次元文化包括 B 站的弹幕文化、 哎、 以及流行文化和我们这部片子的结合起来、 嗯、 您是怎么来做到的？ 可以举例子说啊、 其实就是有些是我觉得有些东西就是写的时候因为我们一般都是写的一些就特别宏大叙事的一些历史题材、 嗯、 包括有一部最近上传的 B 站还挺火、 嗯、 叫什么也是我们以前做的从秦始皇到汉武帝、 嗯、 就写的都是那样的东西、 嗯、 就是深入一个古代帝王或者一个什么历史人物不为人知的内心世界、 嗯、 然后之类的特别宏大叙事特别就是、 嗯、 就是特别正统的一些片子然后我一直就想做一个能够放飞自我表达天性的一个片子 对所以说是 这 个这 次就逮到了机会 所以 逮到了机会特别开心 我特别想 这是我大概这反正做撰稿5-6年以来写的最开心的一个片子 是边创作边觉得在创作当中寻找快乐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大家觉得片子好不好无所谓但是我做的就至少在文案阶段我非常快乐、 嗯、 虽然那个在这期间还卧床了几天但是一直在床上拿着笔记本 还在坚持进行我们对片子的创作 特别开心 所以我们主创人员真的每一位都非常的辛苦 非常的辛苦 嗯，所以才能呈现就是这样高质量的作品给到每一位小伙伴看弹幕当中他说乞丐老师演的真心好所以就说明一个问题哈，就是不要看角色大小、 嗯、 只要用心演都会收获小伙伴的支持、 嗯、也有一个小朋友弹幕说我演的太浮夸干嘛要晃啊晃什么呀不能跟着待着吗 不能跟旁边那个、 啊、 另一个乞丐那样 后来呢这位小伙伴就被拉黑了因为大家知道郑老师是负责舆情监控的人 对不要再瞎评价、 所以发弹幕的时候要小心哦、 对 什么这个仇我记下了 对我记下了 所以说刚才我想提到的就是在我们苏东坡那集的时候、 嗯、 哎呀看到那个东坡肉特别的想吃 嗯 看的时候边馋 边想看还想听配音、嗯、您是在创作过程中是边这边啃着我们的肘子肉这边哎，我想到一个点子写到这个 我因为我只能吃一些低嘌呤饮食所以这些一般很少吃然后倒是当时弹幕因为现在弹幕被清了好几遍了、嗯、因为每一集差不多也有好几万弹幕了、嗯、但是每一次播放只能显示3000条所以有一之前有一条我经常永生是看舆情我看评论区我是一般就看弹幕看、嗯、因为每次看弹幕都可以有一些新的发现、嗯、我看到他们有一段在吃那个东坡肉的时候有人在刷弹幕小猪佩奇一家当时我就笑出了猪叫 一家人叫整整齐齐吗 怎么都这样 那说到这个二次元文化不知道方老师现在会不会时不时也去关注一下我们 B 站或者是二次元文化这块的呢 因为参与这个节目之后呢、嗯、我就更多的去有幕后的创作、嗯、啊还有目前呢我们去更多的去关注他做出这个节目之后他的反馈是什么样 嗯 以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调整去为更多的以后的创作提供这样一个经验吧啊做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储备那么我觉得呢通过历史那些事这个节目呢 嗯 我们其实是我刚才也在私下呢跟我们那个永生老师国任老师也交流就历史那些事其实是有史实的是根据真实的历史不是细说 嗯 哇不是其他的那些一些去编造它只是用我们跟大家共鸣的那些感兴趣的那些新词汇、 嗯、 跟大家能够贴近的那些语言、嗯、我们创造这样一种语境、嗯、其实更好的也是传递我们中华文化的这种传统文化让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故事能够传递到天下传递给更多的人让我们现在年轻人了解历史不光是读一些严肃的作品或者某些文章那么通过一些新的词汇新的特别与时俱进的这些动态的、嗯、大家耳熟能详的很多这些词汇能够交流起来、 嗯、 这样的话我觉得呢可能更好的让历史的文化走进今天、 嗯、 让我们跟他们一起来互动、 嗯、 这样不光是我们去传播还有更多的人来告诉我们他们得到了什么享受了什么感受了什么 观众就是创作者、嗯、 对 就是 每一个人都是历史的参与者嘛也希望大家就是看完这部片子之后能够有一个自己的想法以史为鉴嘛就是从古人发生的故事来去给自己一些警示和激励 对、 嗯、 对其实刚才方老师也提到了就是我们这个片子就是以非常和大家接地气的这么一个方式和大家进行交流、嗯、其实我们也看到传播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嗯、 实际上但是也有一些人有一些疑问我们这么在聊历史这样的一个正经事儿，我们是不适合用这种新潮的方式对于这个问题我想知道三位老师对这个观点是怎么看待的 会不会影响历史的一个客观 这个是这样我们在做内容的时候、嗯、真实是底线而且我们的真实是基于正史、 嗯、 如果是有比如说不是正史的话我们会专门把它标注出来这不是正史、 嗯、 但是我们只有一处不是正史其他全是正史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我们演绎的时候也是根据正史的内容进行合理化的感觉 根据实际的、 这个、对、嗯、这个合理肯定是在一定范围之内、 嗯、 不会让你看到之后会产生歪曲绝对不会有这是我们的底线作为创作者的底线、 嗯、 然后在形式上是因为我们在时下在这种互联网状态下如果要跟大家去就要传播你的内容或观点也好的话首先必须让大家接受你这是第一点、 嗯、 那怎么才让人接受呢我只有跟你说一样的话做一样的事儿，跟你是一样的人你才能够跟我做朋友跟我做朋友之后我才能把我的东西告诉你但是这只是方法它的前提是我是真想跟你做朋友 嗯， 这是我们这个片子的初衷所以我们是不担心说我们会怎么样因为我们初衷是好的我们的心是好的我们内容也是好的 嗯， 它如果最后效果不好的话可能是一些客观原因什么的不是我们主观的原因但是就结果来看的话达到了 还是很好的 对 嗯，没错就像 想到了历史老师，我们今天进入教室，我们来讲一些历史课啊，然后大家要纷纷趴着睡着了，然后历史老师开始进门来，我们先唱一段 rap。哎，大家可能就是聚精会神的来，聚精会神的来看一个这个我们的这个片子， 所以也是让大家从这种兴趣入手。可能哎，我通过这部纪录片，我突然对历史感了兴趣，然后我自己私下再去找很多的史料去研读， 对， 所以一切就是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嘛。有人说啊， 是个好的引子。 是的，那我们节目最后一点点时间哈，像我们这个历史那些事第一季，其实还有一集要跟大家见面，是在下周三的时候更新，而且就是可能有小伙伴说，这么好的纪录片为什么只更新八集？但是没有关系，其实是有第二季的，是不是？那第二季有没有一些精彩看点可以给大家剧透？ 我看到好多人已经在那个评论区，还有一些地方什么写书，血书谁谁谁，然后说，然后什么 推荐谁血书吉老师， 然后我之前因为我们这个。我们一直反正我们说的反正是一个穷组，然后也在虽然受成本的限制没有拍太多，但是也做了一些就是后备选题的积累，原则吧还是那个有用有趣有爱，对，有爱是我喜欢，然后就之后肯定会提到的，我们有个想法，就是第二季第一集可能要叫从头开始。 从头开始， 从根儿上往回倒是吗？ 对，真的讲、不就是讲头 理发的故事吗？ 讲的是 从头开始，原来 是正在秃顶的80后、90后的故事。 脱发是如何这样脱发？ 对，就是跟历史上古人的一些故事，然后也是表明一下我们态度。不管第一季怎么样，不管现在怎么样，我们要从头开始。然后后面还是回归正题，就是大家比方说大家特别强烈推荐 的 比方说。可能会做李清照， 哇、 而且李清照这 一集，李清照是一位女角色哈， 对， 就是不是要找一个 有一个演员， 演员 角色， 先 预定一下， 对啊， 有了， 我们现在好像就看到了 小美老师， 对， 就已经内定了啊，不用争了。 但是您会跳舞吗？ 这个我们私下再聊。 会说唱， 我擦了不播哈， 选角现场， 选角现场。 播音员主持人最简单的一项基本技能。 我是最会跳舞的播音员主持人。 对， 那太好了， 一会儿下了节目让小美老师展示一下。 后面还有一些可能跟大家就是我们其实选题都不像，就是其实我们要是做那种传统的纪录片，其实都是我们选题大部分其实都是一些历史的边角料。边角料 就是相对来说。比较 找到了一个比较独特的点去切入历史， 对， 然后引发对大家对正经事儿的这个历史的关注， 比方说明朝皇帝一群猫奴 啊， 然后这群猫奴 是猫奴吸猫这个角度来切入， 然后讲一些明朝中后期的故事。 我觉得再给那个国瑞半个小时，他大概就要把第二季所有的全 都 剧透 聊完了。 但是正片还是要等大家自己慢慢去看，才可以更好的体会其中的趣味。那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哈，每人一句话好不好？三位老师想跟我们的粉丝小伙伴说什么？还是方亮老师先来好不好？ 好 ，C 位。 那么感谢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漫游海翻天的这个小美老师，还有孙岩老师，还有我们哔哩哔哩网站的永生老师、国瑞老师，给我这样的机会能参与这样历史哪些事，让我们共同来继续创造更多的历史的一些小趣闻、小事件，让我们一起在里头去感受吃的文化啊，漫游的文化，享受的文化，用一些新的词汇来和大家共同来交流沟通，我也愿意在里头尝试一下。所以我想用最后一句话来强调：醒木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我们一起来开论。 好棒。 我都没听懂。 谢谢方老师。 郑老师， 一句话，多谢大家支持，第二季会更精彩，希望大家继续支持。谢谢。 国瑞， 我想想，等一下， 酝酿一下 、国瑞要给要是不是要有重大发表了， 要点赞收藏投币， 这个就不厚颜无耻了， 忍住眼泪， 就是谢谢大家支持我们这个第一次，我是我们团队做成了一个新尝试，也对于我来说是真正写了一个自己喜欢的，对于我自己来说觉得是说人话，说大家听得懂的话的一个片子，所以特别希望 大家继续支持我们后续的一些第二季，还有一些其他作品， 非常接地气，非常好玩的一部纪录片。 就拿那个东坡那集那个歌的最后一句收尾吧。欲寄相思千点离愁楚江流， 好， 天涯流落匆匆相逢一白首。 好，谢谢国瑞，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历史那些事。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是挑战新歌声，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是左小美， 我是宋岩， 那我们下周再见了，拜拜 拜拜。 等待梦想成长，一天从梦中苏醒，化作了烟尘。 亲民接地气，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三元古传古币王致和六必居，手边的美味，身边的营养，从田间到餐桌，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